伯夷列传第一。夫学者在籍籍伯，有考信于六艺，诗书虽缺而余下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让于虞舜，舜与之间悦目贤见，乃释之于魏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受政，使天下重器，王者大同，传天下若思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陶饮。及夏之时，有变随物光者，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于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论详矣。予以所闻，由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盖见，何哉？孔子曰：伯夷疏其不念旧恶，怨事用兮，求人得人，又何怨乎？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至师可易焉。其传曰：伯夷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父命也，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，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何往归焉？及至西伯卒，武王在墓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：父死不葬，原籍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事君，可谓仁乎？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此一人也，服而去之。武王以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叔齐耻之，亦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，极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词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，以报亦报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余下呼焉莫兮，我安是归兮？须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，怨也非也？或曰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若伯夷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也？箕人节行如此而饿死，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见颜渊为好学，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足早夭。天之报失善人，其何如哉？道直日杀不孤，甘人之肉，暴力自虽，据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，是尊何德哉？此其犹大张明教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后复累世不绝，或择地而倒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境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灾祸者，不可生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倘所谓天道，是也非也？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：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事，无以为之。 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。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，举世浑浊，轻视乃现。其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君子即莫视而名不称焉。甲子曰：贪夫殉财，劣士殉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平生。同名相照，同类相求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笃。伯夷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以彰。颜渊虽笃学，复继伟而行亦显。颜学之士，去舍有时若此，类名湮灭而不称，悲夫。驴象之人，欲抵行立名者，非复青云之士，吾能失于后世哉。